2018已经开始起航，还记得您的新年愿望吗？ 今年我要好好工作，争取工资翻一番。 今年我要坚持跑步，争取啊瘦个十斤。 今年啊，我想考研，让自己啊能看得更远。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新年愿望，此时此刻就要行动了，千万别让心愿成为只是想想的口号。2018年，想购与您一起加油，为您家的菜篮子做好服务工作。 没错，想购时间一直为大家推荐的鲜鱼鲜海参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地中海的一级品的野生的海参，一盒200克40多头的淡杆海参，用开水把海参煮沸之后，直接倒入海参焖烧杯里，24小时之后就有又大又肥的海参食材了。 对， 泡发好的海参用纯净水放到冰箱里，想吃了拿两根出来，煮粥、炖汤、爆炒都可以。生鲜海味的口感加上海底人参的营养，关键是每根海参才15块钱。您说家里的菜篮子是不是更丰富了？热线已经开通，是4007106108，4007106108。 估计大家都听懵了，15块钱怎么能够就吃上进口的野生海参呢？帮您算一下，一盒200克的鲜芋仙海参是1999，但是今天3折团购，订购一盒送两盒， 是 等于说呢，活动时间内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3盒600克120多头的野生海参才划到1999，这划算到每盒啊只要666，每头海参可不就是15块钱吗？ 对， 而且呢，今天订购成功，还有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 好多朋友都说野生海参好是好，就是不会泡发怎么办呢？别担心啊，凡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就免费赠送一只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用开水把干海参煮沸之后，直接倒入焖烧杯里，不用插电，24小时之后就能焖出又大又肥的海参食材了。 是的， 而且这个杯子啊也能煮粥焖面，特别方便。市面价值299元，今天海参团购节不花钱免费赠送，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1412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过节什么礼物也没买，就给爸妈包了个红包，他们也舍不得花，又存起来了。所以啊，还是得给他们买点好东西。父母都是一样的啊，舍不得吃，舍不得花，舍不得用儿女的一分钱。 是， 可是他们却不知道，他们的健康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气。 对， 那海参呢？它是属于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富含了谷氨酸、甘氨酸、精氨酸等多种的氨基酸，其中的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的成分呢更是难得的营养元素，对父母的身体啊是有改变的。所以我建议大家花15块钱给爸妈做一点健康投资。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3897的朋友订购了5套，说儿子啊到大姑家吃饭就一直盯着海参吃，看来现在吃海参的家庭挺多的。好东西是好东西，就是泡发起来太麻烦了。跟您说啊，一点都不麻烦。我每天早上6:30起床，7点准时出门送孩子上学，早上时间对我来说也很宝贵。所以呢，我一般都是前一天晚上啊，将海参加水煮沸之后，直接倒入到海参焖烧杯里。第二天早上直接拿出2根海参和小米一起炖煮了，10分就能搞定，简单方便，孩子吃了还很营养。这一只焖烧杯市面上要299元，今天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得。 对， 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想购的海参团购节，原价5997元的3盒鲜芋仙的进口野生海参，在活动当中直接享受3折，只要1999，一盒送父母，一盒送朋友，一盒留着自己吃，这每顿花费才15块钱，多划算呐！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对呀，想想看，15块钱就是买包烟、买杯奶茶的钱。但是今天的15块钱啊，可以给孩子做顿海参粥，给老人煲个海参汤补充营养，给压力大的我们做个爆炒海参，多点健康。所以呢，每天才15块钱的投资，您真的是值得拥有。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各位，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有打进4007106108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花1999可以给全家人吃上小一年的野生海参，还有一只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最后30秒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文明，书接上文。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我与你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孔明跟孙权说呀，说是你别看曹操带那么多的人马，可是他远道而来，他的兵马十分疲惫不堪，这就所谓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啊。而且呢，曹操带的是北方军兵，不习水战，所以孔明说呀，只要我们孙刘两家协力同心，必定能把曹操打败。周瑜呢，在孙权跟前也分析过曹操的这个势力，说曹操远路来征江东，他多犯兵家之忌，就是他犯了不少的忌讳。都是哪些忌讳呢？第一呀、啊、周瑜说北方未平，你别看曹操统一北方了，但是他还有后患。这后患是谁？就是西凉的韩遂和马腾。曹操总嘀咕这俩人，怕这俩人偷袭许昌，所以他带着兵一远征啊，他就犯合计，他后顾有忧，曹操绝不敢在咱们江东这块久战，这是一计。第二呢，曹操带着那北方军马不习水战，这次他来到江东，弃了鞍马，登上战船，与咱们江东争衡，他非吃亏不可，这是二计。他这个时候出兵正赶是隆冬季节，一个是曹操战线拉得太长，往上运粮比较困难，恐怕连喂马的草料他都找不着。那么这是三计，他带着军校远涉江湖，不服水土啊，他的军兵有好多都生了病了，这仗怎么打？这是四计呀、啊。所以周瑜说曹操犯此数计，他兵虽众而必败，就是说他人马带的再多也不行。另外他觉得自己非常强大，来到江东是伸手可擒孙权，至少孙权手下的那些部将都得纷纷投降于曹营，江东还不唾手而得吗？可是他没想到，他的人马一来，人家江东上上下下坚如磐石啊，再加上诸葛亮这一用计，刘备和孙权这一联合，虽然人少啊，人少人家团结一块跟他拼呢、啊、把曹操杀得大败。曹操还有一个致命错处呢，什么呀？他把蔡瑁张允给杀了。虽然人家周瑜使了一个反间计，蒋干到了一封书信，曹操一看书信，当时就把两个水军都督蔡瑁张允给杀了。他怎么没想一想，合计合计再杀呀？怎么一见信就恼成那样？这说明曹操对蔡瑁张允根本不信任。他委派这俩人做水军都督，也是权宜之计，暂且利用，等打过江东来之后，他也得把蔡瑁张允给收拾了。因为他亲口就说过，一见信他就把蔡章给斩了，斩了之后他立刻就派毛玠、于禁为水军都督，派得十分干脆，连合计都没合计。这说明曹操事先已经合计过了，成竹在胸的。 商蔡瑁张允呢，本来还应该由打荆州那些将佐之中选两个水军都督，因为人家会水战呢，通水性啊。曹操没挑，他对荆州这些人马，连文武大将在内，他根本就不信任。这一杀蔡瑁张允，伤了荆州的军心呢，人家谁还给他干呢？好多人都看得很清楚，那蔡瑁张允对曹操是十二分的奉迎啊。哎呦，不知道怎么献殷勤，怎么献媚好了。但是结果呢，还没解除了曹操对他们的猜疑，到底这俩还死在曹操手里了。荆州的文武一想啊，我们也没有蔡瑁张允那套本事，即便有那套本事啊，也不好使。等把这墨拉完了之后，这驴皮也得扒下来，算了吧。这一点呢，早被诸葛亮和周瑜给看破了，所以周瑜用了这个反间计。只要曹操把水军都督蔡瑁张允一杀，他就败了一半了，这就叫斗智啊。曹操就没想到这一点，如果他冷静下来仔细想，能想不到吗？能想到，可是现在他不想啊。要不怎么有那么句话，胜利冲昏头脑呢？曹操现在正在得意呀、啊、哎，他这一得意就忘了形了，荆州的水军都不为他出力了。你在水上作战，水军不出力，你这仗还怎么打呀？再加上曹操又中了庞统庞士元的连环计，把船全摔一块儿了。当时程昱见到了，说这战船不能全拴上，如果人家江东一用火，咱们就完了。可是曹操没听啊，程昱也没坚持。今儿个曹操坐在南郡这哭郭嘉，他是打心里往外想念郭嘉呀。因为郭嘉这个谋士啊，和别的谋士不同，他就是能够力谏，也就是说有勇气劝阻曹操，他能坚持自己的主张。程昱这些谋士呢，对一些军国大事也有一定的见解，但是不能坚持，所以曹操今儿个是痛哭郭嘉，其中也包括赤壁大战这次失败的惨痛教训。他说惜哉奉孝，可惜呀、啊、郭嘉这么有才华的一位谋士，过去为我立了那么多的功勋，他死得太早了。今儿个他回到了南郡，坐在帅府这一喝酒，他才稍微清醒了一点。虽然清醒了，可是他心里头也没服气，在这儿住了两天。曹操要离开南郡回奔许昌了，他把曹仁几个亲信大将叫到跟前，派曹仁镇守南郡，代管荆州，派夏侯惇镇守襄阳，让曹洪镇守夷陵，成犄角之势，严防江东来取呀、啊、加州有点小心。随时这么说了，曹操还不放心，又给曹仁留下一封书信，说一旦南郡吃紧，你再把书信打开看看，照书行事就能大败江东，是小儿周郎，再不敢正视我荆襄九郡。曹仁听着这会儿点点头，丞相，那合肥谁去镇守为好啊？那都是军家必争之地呀、啊、嘿嘿。曹操点点头，我早已想好了，派张辽张文远镇守合肥，你等要好自为之。老夫今日回兵许昌，重整旗鼓，再次进取江东，誓杀大耳贼刘备，活捉孙权孙仲谋啊，以雪三江兵败之辱。说完了，曹操收拾收拾，带着文武回了许昌了，把荆州的那些降官一个没剩都给带走了。 曹仁送走了曹操之后回来呀，他加倍小心看守南郡，不提曹操，回奔许昌。再说华容道的那位关羽关云长，关羽把曹操给放了，他心里也踏实了。关平周仓看着他心说，君侯您怎么回去交令啊？关羽把手一摆，回营交令，就下了华容道回来了。走的路上这一看，哎呦嚯，你瞧路上这热闹，一波是赵云的人马，一波是张飞的人马呀，是得胜而回呀。那得胜鼓敲得震天响，而且每一个军校啊都喜笑颜开，战利品得的无数啊，你说谁不乐呀？哼，这时候刘备那大营啊比这儿热闹，锣鼓喧天，号角长鸣啊，文臣武将来往穿梭，把缴获的那些战利品呢都登记造册了。呵，诸葛亮那帅案上那本子都满了，尤其是糜竺糜芳啊，他们不是奉令沿江收拾东西吗？逮什么要什么，刀矛器械、锣鼓、帐篷、盔甲、马皮、粮草、马镫、战船，还有的那烧的那胡不烂啃的那船板都搭回来了，真是过日子人，把刘备给乐的呀，嘴都合不上了。现在刘备是要码没码，突然间这下子是陡然而富了，起码也得把家底儿打一打，这穷日子不好过呀，都把刘备给穷怕了。这回行了，大败曹操，自己是什么劲儿也没费，得了这么多东西。刘备看着诸葛亮在这会是暗宫行赏啊，全都封赏完了。刘备心想，怎么关羽二弟还没回来呀？也差不多了。哟，刘备偷眼一看呢，关羽在大帐口那儿站着呢，低着个脑袋，从来他也没这样过呀。关羽多会儿都趾高气扬，就是十八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他当马弓手都没倒过架子，架子总那么端着。今儿这怎么了？刘备出来不敢问关羽，问关平，关平撅着个嘴就跟刘备都说了，我义父把曹操放了。哎呦，刘备一想，这不麻烦了吗？你怎么不提醒一声啊？他立了军令状啊。关平一听咧了嘴了，伯父我怎么没提醒啊？我提醒他不听啊，就我父亲的脾气您能不知道吗？可也是啊，这怎么办呢？刘备心想，二弟啊，你闯了大祸了。是啊，关羽不是闯祸，他耽误了大事了，他这叫全小义忘大义。不是就因为曹操当年待关羽有那么点好处吗？那么关羽就把这两军作战擒贼擒王都给忘了。可这也是关羽那性格所决定的。要么怎么程昱给曹操献策的时候，他让曹操亲自过去哀告关羽呢，说您跟他说两句软乎话，他准能把咱放了。因为关羽这个人呢，他是傲上而不忍下，真让人家程昱给说对了。你看当年关羽在土山被困的时候，曹操那个势力可说是比现在华容道那得说大得多呀，但是关羽呢，他毫不退让，毫不动摇，对他大哥刘备那可说是忠心耿耿啊。今儿个才一看曹操这个狼狈相，关羽心软了，就因为他念起曹操当日待他有恩，他就把他哥哥刘备的江山霸业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个大将在两军阵前不能轻易动情啊，领兵打仗你总动感情怎么能行呢？ 不要那么句话吗？慈不掌兵嘛。这次关羽在华容道放走曹操，看来他很中意，他对曹操是有了意了，可是他把他哥哥刘备那意给忘了，这就叫对国不忠，对兄不义，要不怎么低着头在那儿站着呢？刘备出去这一嘀咕，诸葛亮看见了，他赶忙由帐里出来了，冲着关羽一拱手，哎呀，恭喜将军，贺喜将军呐、啊！二将军立了盖世之功，除了天下之害呀、啊，我们应该举营欢庆。说到这会儿，孔明一看关羽，只见关羽摇了摇头，哦，哎呀，二将军怎么这么不高兴？莫非是见怪我等未曾远迎？哼！说到这会儿，孔明一沉脸，看了看身旁的中军官，你等为何不早报我知？关羽长叹一声，哎，军师不必多说了，关某特来帐前请罪。啊，孔明一愣，莫非曹操没走华容道？啊，不不不，曹操走的是华容道，是因为关某无能，让曹贼逃脱了。哦，孔明点点头啊，这么说不知道二将军捉拿住了曹操手下几个名将，他跑了，你都逮住谁了？不瞒军师，一兵一卒未曾捉获，一个我都没拿住。哦，孔明明白了，不用问呢，这是云长想念曹操昔日之恩，你故意把他放，我不能不按军法从事。说到这儿，吩咐一声，将关羽推出斩首。呵，这句话可把文武吓坏，都跪倒在地，纷纷说情啊！急得张飞直跺脚，看着刘备，刘备也手足无措了，也亲自过来说情。军事有点为难了，你说杀不杀关羽？不杀，令下如山倒，军令状在那放着呢。要是杀了，现在正在用人之际，还没打出块地盘来呢，把这样的大将斩了，那怎么得了？再说军事也明白，那关羽和刘备是什么关系，情同手足啊，诸葛亮怎么能够下令杀关羽呢？可怎么找个台阶呢？想到这会儿，诸葛亮眼珠一转，哦，有了，他让众文武个个都请起，让刘备落座，然后诸葛亮看了看帐中这些人，我不瞒大家，关羽触犯军法，理应斩首，不过昨夜我夜观天象，曹贼不当灭呀，就是说他还不该找死，所以关羽在华容道才把他放了，为此呢免去关羽的死罪，让他戴罪立功。诸葛亮倒是比别人聪明，他真夜观天象了，观什么天象啊？军师啊，这叫给自己下台阶儿，要不然怎么办呢？呵，众文武听这儿啊，这才转惊为喜，张飞赶忙跑过去给关羽松了绑，二哥快谢谢军师去吧。关羽到帐中写了不斩之恩，刘备大排酒宴给众将贺功，然后军师诸葛亮传下一道将令，是兵进游江啊。孔明干嘛把人马带这儿来？他另有打算，这叫军事决胜多奇策，将士争先立战功啊。曹操在南郡这儿休整了几天，他就要动身回许昌了。在动身之前，这位曹丞相又做了一番周密的安排。 他是怎么安排的呢？他让曹仁镇守南郡，派曹洪镇守夷陵，成犄角之势，防备江东周瑜来取南郡的，你们互相呼应。那么荆州归谁管呢？曹操让曹仁代管荆州，他派夏侯惇镇守襄阳，最紧要的个地方是合肥。合肥自古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啊，曹操对这儿特别不放心，他选派了一员大将，就是那张辽张文远，镇守合肥，给他派了两员副将李典、乐进。这些将军呢，那都是曹操手下的虎将，曹操这番安排可谓周密。虽是这样，他还不放心呢，他又给曹仁留下了一封书信，说是我走之后，江东的周瑜、周公瑾必来打南郡，他是贪心不足啊。你别看赤壁大战他把我杀得大败，他还不甘心，还想把荆襄九郡一举全得过去。为此呢，我给你留封书信，南郡吃紧的时候你再把这信打开看，这里头有一条破周瑜的妙计，不可疏忽。说平常没事啊，你就不要拆这信了，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再打开看。曹仁牢记在心，曹操安排完了，带领着他的文武这才离开了南郡，回许昌。出的南郡城来，他勒住马回头看了看，望着江东的方向，周郎小娃娃诸葛村夫，你们休得猖狂，待老夫回到许昌，重整旗鼓，再取江东，以雪三江之辱。然后叹口气，曹操走了。这次曹操在赤壁一战败得挺惨呐、啊。自从曹操挟天子令诸侯筑路中原以来，他可一直走的都是上坡路啊。灭袁术、袁绍，收张绣，杀吕布，赶跑了刘玄德，最后唾手得过了荆襄九郡，一直可以说是一帆风顺。那么这次他怎么会在长江大败了呢？哎，曹操啊也犯了一个骄字，所以说是骄兵必败。曹操轻视了孙刘两家的联合。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评书演员田连元，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评书演员田连元，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 各种精彩。 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 细细聆听，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 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关云长知是入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魏吴争斗决雌雄，赤壁楼船一扫空，烈火出张云照海，周郎曾此破曹公。这是后人呢称赞后汉三国时期江东水军大都督周瑜周公瑾的一首诗，歌颂这位年轻的统帅，以少胜多，五万破百万，赤壁鏖兵一战，把曹操83万人马炸成百万，烧了一个焦头烂额，杀了一个落花流水。这位年轻的三军大都督从此是声名大振。当然了，这次破曹呢也是多亏了孙刘两家的联合。江东的鲁肃到荆州请来了诸葛亮，诸葛孔明啊驾一叶扁舟，是闲走柴桑，舌战群儒，巧借东风火烧战船，这才大败了曹兵。那位显赫一时的曹丞相是狼狈而逃啊。怎么叫显赫一时啊？是啊，曹操筑路中原统一北方的时候，那是多大气派啊。他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巧得荆襄，赶走了刘备。曹操的意愿打算扫清四海，是修平天下。进兵江东的时候那是多大气派啊。扎下连营几百里，是水陆并进。他本想一举并吞江东，如今落了这么一个下场，曹操啊身边只剩下百十几人马了，十几员上将，连盔甲都丢光了，走到华容道那儿差点让关羽把他给抓住。幸亏这位关羽关云长念其一个义字，把曹操给放了。其实这是关羽最大的不义啊，他这叫全小义忘大义。曹操当初待关羽是确实不薄啊，不用说往常素日，就是关羽千里寻兄的时候，过五关连斩六将，曹操要不是诚心敬意的放他，那关羽根本走不了。今天关羽啊念起曹操有当初，今天他才把他给放了，他可就把他大哥那霸业给扔到九霄云外去了。因为关羽和刘备结成兄弟的时候，他们弟兄三人曾有誓言呢，是上报国家，下安黎庶，重扶汉室。 这位曹操在当时是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呀。你怎么能见着曹操不捉呢？他还曾经立过军令状呢。可关羽还是把曹操给放了。现在什么他大哥的霸业，什么诸葛亮立的那军令状，他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曹操就不管这些了。对曹操来说，就像锁链洞开，蛟龙入海一样，一口气儿跑到了南郡，由曹仁把他接到城中，修整梳洗呀，摆下了酒宴给曹操压惊。曹操在酒席宴前是放声大哭，哭谁呢？哭郭嘉、郭奉孝，那是他手底下第一流的谋士。他跟大伙说呀，说今天如果有郭嘉在，我在赤壁这一战不会败得这么惨。这些文官都有点受不了了，知道曹丞相这人不是一个轻易落泪的人，记得连这次他才哭了两回。头一回在宛城，他痛哭典韦，哭典韦大将，那是激励他手下的那些武将。今儿个哭郭嘉呀，可有点羞臊他手下的文官的意思，好像是说呀，你们怎么不给我出个良谋，显个妙策呢？如果要给我出个好主意，我曹孟德也不会败得这么惨。这些文官呢，也不全服。怎么呢？庞士元献连环计之前，我们曾经告诉过您呢，这战船呢，不能弄链子全拴在一块儿，一旦要是起风着火，那就全完了。可是您不听啊，您跟我们说什么今儿一阳生，明儿一冬生，现在您又想起郭嘉来了，哀哉痛哉惜哉的哭郭奉孝，我们这脸往哪搁呀？这些文官把头一低，这酒有点喝不下去了。曹操一看呢，也不哭了，他觉得哭的也没什么味儿了。哎，我就随便提念提念奉孝，来，咱们接着痛饮吧。所谓的痛饮，喝了一顿奥特酒。这次曹操在赤壁一战败得挺惨呐、自从曹操挟天子令诸侯筑路中原以来，他可一直走的都是上坡路啊。灭袁术、袁绍，收张绣，杀吕布，赶跑了刘玄德，最后唾手得过了荆襄九郡，一直可以说是一帆风顺。那么这次他怎么会在长江大败了呢？哎，曹操啊，也犯了一个骄字啊，所以说是骄兵必败。曹操轻视了孙刘两家的联合，他没把这江东放在眼里，根本他也没看起这周瑜，也没看起那位诸葛亮，所以这次吃了这么个大败仗。哦，打这么个败仗，感情曹操还没服？那当然了，他的地盘多大呀？别看这么几十万人马毁了，但是呢，他还有很大的积蓄力量，就是说他还有很多的兵马，还有很多粮草。因为曹操站的这个地势太好了，他统一整个的北方黄河腹地呀、那地方是民丰粮足，土地肥沃呀、特别他得过来冀青幽并这四州之后，曹操那势力就更大。别看他今儿个败得那么惨呐、曹操从心里往外还真没服。曹操愤愤然的回了许都了。不说曹操回许都，再说这位刘备刘玄德，自从关羽立下军令状一走之后，刘备一直是提心吊胆呐、他真怕关羽把曹操放了。果然关羽还真把这位曹丞相给放走了。等关羽回到大营来的时候啊，人家这儿正按功行赏呢，嘿，唯独没有这位关羽的份儿。 诸葛亮还问他呢，怎么回事啊？您是把曹操捉住了，还是把曹操杀了？最后关羽这才说，我把曹操放了。诸葛亮把脸沉下来，当时吩咐人把关羽推出帐外，按军令状从事斩首。刘备跪倒求情啊，众文武都跪下求情，诸葛亮这才把关羽给放了。其实啊，就是不求情，诸葛亮也不能把关羽杀了。为什么呢？杀了这样的大将，谁去辅佐刘备成其霸业？再说关羽和刘备还有那么一层特殊的关系，他们是结义的兄弟，诸葛亮根本不能下这个手。所以诸葛亮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儿，在打仗中他告诉文武说，我夜观天象，曹操不当灭，那么就算是让关羽做这么个人情吧，把军令状这才烧了。刘备悬着的这颗心才算放在肚子里，关羽谢了不斩之恩。可这时候刘备这大营里头可热闹了，热闹什么呀？得的这东西太多了。您想啊，刘备自出世以来是东奔西跑啊，连个扎足的地方都没有，两手空空，任门不称，今儿投这个，明儿找那个，多惨呐、啊！成霸业，嗨，连小铺开业都开不了了，没个摆摊儿的地方，你怎么能成啊？这回一看，刘备眼都花了，哎呦喂，这刀枪器械、锣鼓帐篷、船只、粮草，数都数不过来了。刘备呀，手点胡须，看着诸葛亮，那真是眼了看，打心里往外那么喜欢哦。他这会儿又想起水镜先生来了，水镜先生指点的清清楚楚，为什么我刘备受这么多的罪，吃那么多的苦呢？因为我身边没有人，没有能人呐。自从兄弟三人三顾茅庐请出来诸葛亮之后，我刘备是平步青云，破风筝起来了。刘备这高兴，他就问诸葛亮，哎，先生，咱们弄这么些东西往哪儿搁？咱们这些人都上哪儿去呀？诸葛亮一听，主公不必心急，我选好了一个地方，咱们必须如此这般。哦，刘备就明白诸葛亮的用意了，就依军师。刘备和诸葛亮率领人马，水旱两路并进，走了。刘备走了，咱再说说这江东。 哼，这周瑜可了不得了，赤壁鏖兵一战大胜之后，他是深表吴侯啊。吴主孙权下了一道令啊，让江东六郡八十一州悬灯结彩，举城欢庆。江东文武大小士族各有封赏，该提升的提升，是该晋级的晋级呀。周都督在三江口是大摆筵宴，宴请文武，三军将校无不巧悦，欢笑溢于言表，谁不高兴啊？赤壁一战多不容易啊，担了多少风险呢、啊，可以说是损兵折将，提心吊胆，打了这么一仗。吴主孙权呐、啊，特为告诉周瑜，要重加封赏两个人，一文一武。谁呀、啊？文官是阚泽、阚德润，就是下诈降书那位。别看是一位文官，浑身是胆；武将呢，黄盖、黄公富。老将军那么大的年岁了，定下苦肉计，被打得皮开肉绽，差点下不来地，诈降曹操，才使得火攻计成了功。所以江东对这二位啊，应该是特加封赏。周瑜呢，还想要谢谢那位庞统庞士元先生。那连环计啊，是人家庞统献的， 庞统要不上曹营，曹操那船根本连不在一块儿。可是周瑜派人一找啊，这位庞先生不知去向，不知什么原因，人家躲避了。周瑜想，那就以后再说吧。哎呦，这几天三江口啊，就甭提多热闹了，欢声笑声锣鼓声鞭炮声是响彻半空啊。只是周瑜都督啊，哎，脸上倒是很少有笑容，那大伙儿也看得出来，周瑜都督啊，那是三军的统帅，他再高兴也不能让咱们看出来，哎，得绷着点，别看都督脸上没有笑纹，心里头比咱们都欢喜呀。是这样，周瑜啊确实比哪位将校都高兴，但是不能表露出来，他高兴是有道理的呀。自己呀、啊、自从官拜江东水军大都督，这次算是初露才华，以少胜多，就这么几万人马，把曹操诈称百万雄兵杀得大败，周瑜能不高兴吗？再说自己这也算是对吴主报答了知遇之恩，他跟孙策孙伯符两个人是十分要好啊，不单是好朋友，而且还是连襟。正因为有这么个亲戚加友谊的特殊关系，所以周瑜为江东那是特殊的出力啊。大伙儿都这么乐呀，周瑜在高兴的同时，他还在想些心事。周都督在想什么呢？他想趁热打铁，借着赤壁鏖兵这一战之胜，兵进荆襄，得取九郡。他在三江口这歇兵三日，庆贺的也差不多了，当即传令人马前江下寨，就奔这南郡方向开下来了。人马一到前江，兵分五寨，东西南北中，正当中就是周瑜的大营。刚把营寨扎下，有人进来禀报启禀都督，刘备刘玄德派孙乾先生来与都督祝贺，给您贺功来了。哎呦，周瑜一听高兴了，孙乾来得好啊，说我有请。周瑜怎么这么欢迎孙乾呢？他倒不是欢迎孙乾，周瑜想啊，我可找着刘备的下落了。赤壁大战打起来之后啊，这刘备和诸葛亮没影了。诸葛亮在南屏山巧借东风，东风一起，周瑜不是就派两员大将上南屏山杀诸葛亮去了吗？没杀了啊，人家诸葛先生乘一叶扁舟让赵云给接走了。嘿，周瑜当时悔坏了，这诸葛亮真是诡诈多端，高我几筹啊，我要是不把诸葛亮除了，早晚必成我江东大患。可是他一直没找着刘备和诸葛亮的影儿，越是这么着，周瑜越不放心呐。现在到前江刚把营寨扎下，听说怎么着，刘备派孙乾来给自己贺功来了，他能不请吗？当即他带着鲁肃接出了大帐。孙乾一见周瑜是躬身施礼，恭贺都督赤壁鏖兵大战取得全胜，然后把礼单递过来。周瑜接过礼单，客气了几句，把孙乾给让进大帐，是摆酒款待。酒过三巡，周瑜可就问了，哈哈，孙乾先生，现在您家主公刘豫州人马扎在何处啊？孙乾一听，哦，忘了回复都督了，我家主公现在呀 冰闸油江口。哦，周瑜听到这个心里咯噔一下子。孙乾先生，请问诸葛军师也在油江吗？哦，您问我家军师，不错，也在油江。方才我忘了跟您说了，我家军师让我向都督您再三致意。这孙乾的话没说完呢，周瑜那脸有点白了。他就听孙乾这么几句话，这位周都督是吃惊非小啊。当时这酒都有点喝不下去了，他告诉孙乾，孙先生，请您回去一定向我问候豫州和诸葛先生，我准备明日亲自到油江回礼。周瑜脸上变颜变色的，这位孙乾先生还真没看出来，只有鲁肃看出来。鲁肃还觉得奇怪呢，我们都督这怎么了？跟孙乾说了没有几句话，怎么脸有点变色了？看来呀，这酒也有点喝不下去了。那么鲁肃呢，就想打个圆场，还想啊，留孙乾在这儿多住几日。孙乾先生很知趣，哎，主不吃客不饮。喝几杯之后，孙乾就告辞了。周瑜让鲁肃代送，鲁肃把孙乾先生送走，然后回到大帐，他就问周瑜呀、啊：“哎，都督，子敬，刚才我怎么看您喝着酒，突然间脸上变颜变色的？您好像不高兴了，又好像有点吃惊，这到底是为什么？”哎呀，听到这会儿，周瑜摇了摇头：“子敬啊，你没听孙乾说呀，现在刘备和诸葛亮兵闸油江口啊。”鲁肃点了点头：“听说了，还是的。刘备干嘛把人马闸在油江啊？油江离南郡咫尺相隔，隔江相望，站在江这边就看那边。这油江口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北公安县南。你想想，他把人马悄悄地带到那儿去，甭问呢，他是想要取南郡，我就怕这手，所以咱们的人马在三江口那儿才歇了这么几天，我就立即进兵了。我就怕诸葛亮走到我前边，现在果然他把人马已经带过去了，这怎么得了呢？我能不着急吗？”哦，鲁肃这才明白。那么都督您告诉孙乾明天游江回礼，那这什么意思？我这是回礼为名，看事做事，要是方便我就当即把刘备诸葛亮一杀，除去我江东的后患。诸葛村夫枭雄刘备总有瞒天过海计，也逃不过我周瑜的巧机关。子敬，你去挑选精兵强将，多备九十，明天随我是游江回礼。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假期回家，我妈居然做了海参豆腐煲，真没想到我妈都能做星级大餐了。 今年大姐三弟都回来了，爸妈特别开心，特意做了海参小米粥给我们三姐弟吃。 我们村李大爷八十大寿在家摆喜宴的时候，居然都有葱爆海参。中国这两年的发展真是不得了。 确实，想想看，十几年前海参属于高档食材，出现在星级酒店的餐桌上，十几年后海参作为营养食材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餐桌上。而来自于地中海的鲜一鲜海参是属于野生的海参，优胜劣汰， 健康营养。每盒200克40多头的进口野生海参，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今天活动当中，订购一盒送一盒，再送您一盒，划算到每盒只要666块钱，每根才15块钱。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别说是15块钱了，就是100块钱划开了呀，去趟超市都不够。 嗯， 那15块钱呢，买包烟就没有了，点份快餐也全都是素的。 嗯， 就是给孩子买包薯条，买个炸鸡也不止15块。 对， 但是今天呢，花15块钱就能给全家人做一顿海参小米粥，给老人保一个海参豆腐煲，给压力大的我们做个爆炒海参，肉质鲜美 Q 弹爽滑，满满的蛋白质、氨基酸、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的营养物质，既满足了口福又增强了身体，当然得选海参了。 对呀，今天三折就能团购到鲜芋仙的进口野生海参，原价5997元，现在只要1999元。三盒600克120多头的蛋干海参，一周吃两次的话，至少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划算到这每头可不是15块钱嘛。 嗯， 而且凡是打进了4007106108 4007106108成功订购海参的朋友们，我们还要多送一只方便泡发海参的焖烧杯，只要把煮好的海参和开水一起倒入杯中，无需插电，24小时就能发出又大又肥又鲜美的海参食材了，简单方便又省心。市面上是299元一只，今天海参团购节专档，买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得，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4056的朋友订购了两套，说去大舅家拜年的时候啊，舅妈做了大葱炒海参，儿子特别喜欢吃。 嗯， 那舅妈说呢，是在电台订购的，一根啊才15块钱，不比吃鱼吃虾划算呀。 那是，这市面上一斤鱼虾至少得20-30块钱的，今天15块钱就能吃到野生海参，那还犹豫什么呢？别忘了，咱们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还有0093的朋友呢，订购了三套，说今年年夜饭啊，最难忘的就是妈妈包的海参饺子了。真的很好吃，那临走的时候呢，妈妈还特意包了两大包的海参水饺给我带到北京来，说平时啊来不及做晚饭了，就下几个海参饺子吃，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又是新的一年了，拼搏奋斗的同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海参是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而且丰富的精氨酸、谷氨酸、甘氨酸等多种的氨基酸对身体肯定是有帮助的，尤其是这一款地中海的海参，含盐量低，泡发率高，三盒600克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是市面上难得的一级品海参。关键是今天三折团购，每根野生海参才花到15块钱，这是任何家庭都能消费得起的。所以呢，抓紧时间打电话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那导播提示，我们目前4007106108 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 是 啊，手机尾号1540的朋友呢，打进4007106108订购了五组，说以前啊总觉得这海参是高档食材，那现在呢我们家每周都会做一次海参吃。 嗯， 海参的营养啊真的是谁吃谁知道呀。 是 啊，还有5530的朋友说，工作再忙也要保证营养，那海参蒸蛋呢是我的常备食谱。 哦， 又鲜又美又好吃。还有1187的朋友也说，这个进口海参啊市面上价格都不便宜，今天你们15块钱就能吃到这个进口海参，这可比饭店的海参中啊要便宜太多了。 那是肯定的，在北京啊打次车都不止15块钱呢。 嗯， 但今天您却可以给全家人品尝一下进口的野生海参，4007106108 4007106108。想购海参团购节，花1999元订购一盒送两盒野生海参，划到每根只要15块钱，而且还有一款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最后30秒，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周瑜从孙乾的嘴里得到了刘备和诸葛亮的下落，感情诸葛亮悄悄的已经把人马领到油江口去了。当时周瑜呀、是又急又气又吃惊啊，他着什么急呀、我们江东这次战败曹操花费了多大的心血，可以说是下了血本了，那么容易就把曹操给战败了。现在可倒好啊，打败了曹操，诸葛亮把人马领到油江口去了，甭问呢、他这是安心不善，要取南郡得荆襄。更使周瑜生气的是啊，明着说孙刘两家联合拒曹，实际你刘备诸葛亮出了什么力气了，可以说是兵卒未动，不是就来你个诸葛亮吗？现在把曹操打败了，你想情现成的？周瑜是有点生气、他吃惊呢，这诸葛亮用兵太神速了，什么时候压马巧动的把人马带到油江口去了，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所以周瑜赶忙把孙乾打发走了，说他明儿个到油江回礼。鲁子敬这一问呢，才闹明白，哦，我说都督这么着急，这么上火呢？那么都督您到了那地方打算怎么办呢？周瑜笑了，我明着给他回礼，暗中啊，我看事做事，得手我就把刘备和诸葛村夫这么一杀，好除去我江东一患。鲁肃点头，这回他不能再阻拦了，都督这么着吧，明儿我跟您一同去，今日早早休息，明日一早领精兵3000，带斩将20员，咱们是游江回礼。遵令。不提周瑜和鲁肃在这儿怎么安排，再说那位孙乾先生，孙乾呢辞别了周瑜，回到了游江，一见刘备，他就把周瑜告诉他这些话学说了一遍。刘备一愣啊，他赶忙问诸葛亮，先生，主公，周瑜这什么意思啊？他怎么跑这儿来回礼来了？就因为我们去给他贺贺功，他就亲自来回礼？诸葛亮摇了摇头啊，主公啊，我看周瑜不会是为了这个回礼而来，这点薄礼怎么能惊得动他呢？就是啊，那么先生您说他这来意为何呀？ 他这是明着来回礼，实际呀、是为了南郡的事情来的。我们把人马屯到这儿啊，周瑜有点不放心呢、先生，这算让您给猜中了，我想也是这么大的事儿，那我们怎么办呢？主公，您不必担忧，周瑜明天来了，他必有话说呀，他有来言，咱有去语，您就如此这般这么回答他，别的事情由我来安排。哦，有劳先生。刘备答应了，诸葛亮暗传了三道令，做好了一切安排。第二天一早，探马来报，都督周瑜、周公瑾率领精兵3000，战将20员，由鲁肃陪同，来游江回礼。诸葛亮点了点头，吩咐一声再探，然后传令，鼓炮齐鸣，辕门大开，是奏乐相迎。说着，诸葛亮陪着刘备是接出了辕门，举目往远处这么一看，呼，远处里旌旗招展，袖带飘扬，盔明甲亮，刀枪跃眼呐、好威风呐！当然了，刚打完了胜仗啊，在人马的最前面是周瑜，紧随着他的就是鲁肃。周瑜在安桥上也在举目远眺呢，他也在看。刚到游江，周瑜就听有打江面远处传来了隆隆战鼓之声，周瑜一看呢、远处江面上排开一排排、一行行、一列列的战船，中间有个大帅船呢，帅船上帅旗高飘，素白缎色的大道旗，红飞火焰，上书几个大字：长山赵。这是赵云、赵子龙啊。就在这功夫，就听远处山坳又传来了一阵战鼓声。周瑜顺着这鼓声这么一看，哎呦，在远处山坳前面那是排开了500削刀手，一杆大刀旗是绿缎色的，掐金边走金线，上书大字汉寿亭侯，中间红月光里一个斗大的官字，到旗下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征袍，胯下赤兔马，倒提青龙刀，关羽。哎呀，周瑜倒吸口冷气呀、心说不好，人家诸葛亮啊有防范有准备。就在这功夫，鲁肃往前一带马，冲周瑜递了个眼色，那意思：都督，您可不要轻举妄动，千万小心呐、人家诸葛亮有安排哟。不用鲁肃提醒，周瑜已经明白了，心里说：我可万万不能造次啊，看准了再说吧。这时候鲁肃提醒周瑜：都督，您看刘豫州和诸葛先生来迎接您来了。周瑜勒着马，甩等离鞍，下了坐骑，由鲁肃陪着抢步上前。豫州一向可好？哎呀呀，刘备深识一礼呀，都督被迎接来迟，往都督恕罪。岂敢岂敢，公瑾来的鲁莽，豫州海涵。说着，周瑜看了看诸葛亮：诸葛先生别来无恙啊，都督您看，自从拜曹之后，我本想亲自去看望都督，没想到都督大驾光临于游江，我陪主公前来迎接都督。说着和鲁肃寒暄几句，刘备一看啊，都督此地不是讲话所在，来来来，你我掌中一叙，请啊，请请。 周瑜笑着右手一掏智己灵台，左手他要抓刘备的手腕子，干什么呀？这表示亲昵，这叫携手而行。周瑜这手还没等抓住刘备那腕子呢，忽听刘备身后有人哼了这么一声， 也不是哪位喘了口粗气。周瑜顺着这声音举目这么一看，这谁呀？怎么了？只见在刘备身边站立一员大将，看这员大将晃荡荡赫泱泱，身高过丈，面皮黑是黑中透亮，一双扫帚眉齐叉八叉，叉额绝乳鬓边，大环眼，黑眼珠大，白眼珠小，通关鼻梁，四方阔口，大耳朝怀，亚耳毫毛像百里相仿，扎里扎沙，这部胡须有二尺来长，暴涨刚然呢，迎风都吹不倒，那是胡子吗？比铁丝都硬。头戴深荷叶，八角板银盔，身穿锁子连环甲，内衬藏罗袍，藏罗袍上绣青松，松上落着一只鹰，松下一只熊，那叫英雄斗志。肋下佩剑，剑长五尺，墨纱鱼皮袖，黑通口，黑瘦脸，黑四件，墨色灯笼穗子四尺多长，迎风飘摆，大红中衣，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瞪着俩大眼，攥着拳头，那是端姓周瑜的。这就是周瑜呀、啊、换别人非坐地下不可呀、啊、周瑜一看啊，豫州此位是谁呀、啊、 刘备一回身赶忙给引荐，啊，都督，我忘了给您指引了，这是我家三弟张飞，你得赶快过来拜见都督。张飞已经端行周瑜半天了，久仰周瑜的大名，我以为这周瑜周公瑾呐、啊、官拜江东水军大都督，不用问，一定是项掌三头，兼程路碑，站起来顶汤先，坐下压颤的地，红胡子蓝变脸，说话跟打雷一样。感情不是这么回事儿，是一个小娃娃，哦，长得还是蛮漂亮的。周瑜这张脸，三月桃花一枝嘴，六月荷花一帽水，白扑扑粉如如，红润润水灵灵，眉清目秀，齿薄春红啊。这张三爷是真可以，他看着周瑜像小娃娃，人家都快四十了，现在大哥让过去给他十个礼儿，张飞觉得有点窝囊。我给你十礼，就凭你啊，你把我大哥刘备给诓到了三江口，差点把他害了，可惜当时我没跟着，只是我二哥去了，我要跟着我就把你周瑜抓过来吭哧一下，我肋下一夹，我就把你夹死了，立了起来啪叽一下我就把你摔死了，你呀便宜了，现在你家张三爷怎么能给你十礼呢？可大哥已经说话了，张飞捏着个鼻子，抱着一万多委屈，我当是何人？原来是周。哎呦， 刘备吓了一跳，心说：“三弟，你可别叫出周郎来，那周郎背地里叫醒，哪有当面嚷嚷的？” 瞪了张飞一眼，张飞明白了，哦，原来是周都督。安逸得这厢有礼了啊。鲁肃一看啊，行了行了行了，咱们快走吧。 鲁肃心说这位真能嚷嚷， 看怎么能嚷嚷。当阳桥前一声吼，喝断桥梁水倒流，一嗓子喝退曹兵百万，今儿个给你们留着好大的面子，还没好意思嚷嚷呢。吹吹打打，刘备诸葛亮就把这位周瑜都督给请进了大帐，当时设宴款待啊。刚坐下本儿，张飞就把那酒壶抄起来了。哦，鲁肃这才明白，开始他以为张飞是刘备的保驾官呢，现在一看感情是司宴官。哦，这位真酒啊，悬了， 今儿非喝趴下不可。怎么回事？不喝能行吗？他不得揪住耳朵灌呐！这司验官可太吓人了。其实哪能啊？又刘备和诸葛亮在这儿坐着，张飞绝不敢那么鲁莽啊。不过你喝一口，他就倒一口，这倒是真的。酒过三巡，话就归了正题了。周瑜看了刘备一眼，啊，豫州，诸葛先生，多多多多，您把人马屯在游江，莫非有取南郡之意吗？单刀直入啊！您把人马带着干嘛来了？是不是要想拿南郡呢？刘备一听笑了，都督，我把人马屯在游江，是听候都督的调遣。我想都督如果要有取南郡之意，我刘备愿助都督一臂之力。都督如果不取南郡，刘备再取此城也不迟。这话说得多肉头，咱们孙刘两家不是联合破曹吗？现在不是把曹操打败了吗？我把人马带到游江来呀，是听您的令。您要打南郡，我就帮帮你的忙。您要不打，那对不起，这地方我可要拿了。周瑜冷笑了一声，刘豫州，我主孙权早有秉吞荆襄之意，如今我们已经打败了曹操，此地焉能不取呢？这是我们的地方啊，你凭什么不要？哦，哎呀，都督，我不知都督您想过了没有？我想过什么？南郡城池现在可是由曹仁镇守啊，那曹仁乃是曹操手下五虎上将之一呀。我听说曹操兵败长江之后，曾经在南郡住了几日，他走的时候不能不留下什么计谋啊。都督，您可不要大意轻敌，南郡并不是那么好取的呀。哎，刘豫州，这话从何说起？曹操本人怎么样？他统人马百万，战将千员，尚且被俺江东杀的是丢盔卸甲，小小南郡不过弹丸之地，我是曹仁如草芥一将，他就像个小草籽那么大个将官，我根本没把他放在心上。予取南郡如探囊求，我就像由兜里掏点东西似的，我就把这南郡拿过来。哦，哎呀，望都督千万不可大意呀。那么万一都督您要是取不下南郡呢？你看刘备这不是斗气儿吗？这不是周瑜这时候正在火头上，他一听这句话，腾的一下这气儿就撞上来了。什么？如果我取不得南郡啊？周瑜看了看鲁肃，鲁肃好像要说什么，张了张口，这话没说出来。周瑜又看了看诸葛亮，诸葛亮啊，始终就那一个劲儿。在江东，周瑜跟他在一块儿待的日子可不算少啊。诸葛亮这副脸色，他可没少看呢、啊。总是那么笑嘛丝儿的，不着急不着慌的。哎，周瑜一看这脸色，他心里就不是滋味，反正他也是做点病啊。现在一看诸葛亮和鲁肃都没什么话好讲，刘备问的又这么紧，什么我取不下南郡？豫州，如果我周公瑾真的取不下南郡，那就任凭豫州你去取啊。刘备一听站起来了，都督，此话当真？当真呢？果然。哎呀，周瑜多着说过戏言，我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啊？哎呀，都督啊，现在咱们在酒席宴前说话， 我家孔明和子敬可都在场。周瑜一听，你这什么意思？你还找俩证人是怎么着？刘豫州，你如果不相信，来来来，你我是宴前记账。说着唰，周瑜把手抬起来，咱们击掌为信，你看怎么样？我去打南郡，我打不了，你去取，我不管了，算我周瑜没本事。他们手就伸过来，这刘备也真有出手的。他有什么出手的？刘备看了看周瑜，自己慢慢的把那袖子这么一挽，他把手也抬起来了，看样子是要和周瑜击掌。眼看这俩手就碰一块儿了，本儿，刘备把手又抽回来了。都督，我看不计也罢呀。万一都督取不下南郡，我去取，都督不会有什么埋怨呐。嘿，这真是哀惊四惊，哀于四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刘备跟诸葛亮这些日子没白待呀，他真学了不少的本事啊。刘备这个动作呀，使得诸葛亮非常满意，他不由自主地轻轻点了点头，这一点头正好让周瑜看见。周瑜一想，好啊，这诚心气我是怎么着？干嘛要记账把手又抽回去了？哎，他一把抓住刘备的手腕子，啪，这掌就算记了。由将记掌等于打赌了，我江东取不下南郡，任凭你刘备去取。掌这不是记了吗？酒也不忘现在喝了，把酒杯一推，周瑜告辞。没等刘备说什么，诸葛亮答话了，宋都督，你说多气人，坐这儿陪酒那么半天，一声没言语，现在说了一句话，送客根本没挽留。鲁肃急了，怎么了？他有好些话要说呀。他不同意周瑜跟刘备击这个掌，自己拦也没法拦，几次要开口啊，插不进嘴来。现在他巴不得让周都督消消气儿，在那儿坐会儿，踏踏的喝两杯，趁着这功夫自己好说两句。现在可倒好，周瑜告辞，诸葛亮送客。鲁肃一想，我怎么办呢？我还坐这儿死白赖喝，我怎么那么没见过酒啊？我这还有话要说，还全来不及了。告辞。说着，周瑜和鲁肃出了大帐了。诸葛亮陪着刘备一直送出辕门，看着周瑜上了马，哎，他们这才回到大营。等一进辕门，刘备这脸就沉下来了，这眉头就挽起来了，刚才那精神头全没了。诸葛亮一看，怎么了？主公，刚才您挺高兴，现在我看您怎么满面愁云呢？哎呀，先生啊，刚才我这几句话说的不好，怎么了？您跟我说的时候啊，我也没仔细思量思量。您告诉我周瑜有来言，我有去语，他怎么说我应该怎么说，我就按着您告诉的那些话说了。啊，是啊，主公您说的很好啊。好什么呀？你看看，咱们直到今天还没个立足之地呢，好不容易孙刘两家联合破曹，败了曹操之后，咱们得了些子重，得了些刀矛器械，如今算有点战船呐，有点人马了，但是咱们得找个地儿，不能总在江夏那地方那儿忍着呀，也忍不住了。如今咱们要取南郡了，可咱不取，让人周瑜去取。这话我说后悔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作家周梅星，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哎、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亮一听是仰面大笑啊，主公啊，当初一日我不是告诉过您吗，让您得取荆襄，可您不要啊。哎，先生，你看此一时彼一时啊，那时候那荆襄归谁管辖呀？不是归刘表刘景升吗？我是不忍夺同宗之基业，可现在这些地方不是归了曹操了吗？当初我不想要，我是却不开面子，现在这地方归曹操，我当然想要了。话又说回来了，咱们怎么也得找一个戳烧火棍的地方啊。主公，你想要南郡了，那不难，现在呢先让周瑜去上。周瑜呀、啊、如今是士气正旺啊，您看他那血气方刚那样，先让他打去，等他打得差不多了，我请主公您进南郡高坐，您看怎么样？刘备一听这句话，唰的下子脸上的愁云不见了，转忧为喜呀、啊、先生，但不知您用的是什么计策，主公扶耳过来如此这般。哦，哎呀先生，这可真是个上策呀，救急先生。送走周瑜之后，刘备啊和诸葛亮一起整天是操演人马。不提刘备他们怎么操练了，再说那位周都督慌慌忙忙地辞别了刘备，上马领着兵回来了。走到半路上，鲁肃可实在憋不住了，都督，都督啊，您这是怎么了？周瑜一听，我怎么了？您跟刘备说了些什么呀？哎，周瑜愣了。子敬，那酒席桌子上说的那些话你在旁边坐着呢，你不是都听见了吗？我没说什么呀。有什么走板的地方吗？不是什么走板，您不应该那么说呀。我怎么说了？您不该说咱们打不了南郡，让刘备去打，这不是等于煮得了的鸭子给人家吃吗？您怎么能这么讲话呢？周瑜乐，子敬，你可真是个诚实君子，我一说你就信了啊，我那是骗刘备呢。您在骗他？当然了，我凭什么让他去取南郡呢？再说他也没那个力量取呀。子敬，咱们拿南郡是易如反掌，弹指可得呀，伸手我就把这地方拿过来了，还容刘备发兵啊？我这叫做个虚假人情，连这么点事儿你都听不出来，你还至于着这么大的急啊？哈哈哈，鲁肃才明白，要这么这么都督，那您就算对了。当然了，他们说笑着回到了钱江大寨，一回来周瑜是当机声战，连口气儿都没喘，三通鼓声响过之后，文武众将全都到了，周瑜要亲自统兵兵取南郡。话刚出口，由大武将行列中闯出一员大将，且慢，都督，常言说杀鸡焉用宰牛刀，小小南郡何足挂齿，曹仁一将孤掌难鸣啊！我愿在都督台前讨一支将令，取南郡得曹仁首级，将他的人头献于帐下。哎呦，周瑜一看不是旁人，正是自己手下大将蒋钦。蒋钦，曹仁乃是曹操五虎将之一，你可不要 轻敌大意。 哎， 都督啊，您何必长曹仁的威风，灭我们的锐气？如果我取不下南郡，斩不掉曹仁的首级，愿将俺蒋钦的人头献于都督。 呵，拿脑袋担保，这口气是不小啊。 周瑜点了点头，蒋钦听令，咱给你人马5000，你为取南郡先锋官，派丁奉、徐盛二将为副将，立刻起兵，我为后应，不得有误，得令啊。蒋钦刚把令箭接在手里，由打武将中又出来一位，谁呀？甘宁甘兴霸。他给周瑜出了一个主意，说都督，这个南郡呢、咱不可轻取呀、因为南郡是曹仁镇守，夷陵是曹洪镇守，两城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咱们呢同时出兵，说不定同时能把两个城池都得过来，也让他们来个首尾难顾。周瑜看着甘宁点点头啊，这个办法想得太好了。他给甘宁5000人马去取夷陵，把两拨人马都派出去了。周瑜都督心里头非常踏实啊，他觉得这两拨人马往外一派是万无一失了，自己呢要亲自做蒋钦的后应。周都督把人马派出去，还没等亲自起兵呢，有人来报说大将甘宁被曹洪给困在了夷陵。这可太出乎周瑜的意料了，那甘宁不是旁人呐、那称得起是江东孙权手下第一流的上将，他怎么让人给困那儿了？这怎么办呢？这个周瑜一时还没想出个好的办法，怎么能够从夷陵把甘宁救出来？又来了个探报，简直成火上浇油了。这探报来报什么来了？说是蒋钦在南郡让曹仁杀得大败。哎呦，开始周瑜想打曹仁个首尾难顾，分兵取他两个城，现在可好，反过来了，自己成了首尾难顾了。这蒋钦太可气了，当时走的时候我怎么嘱咐你来着，你还跟我说那么大的大话，你怎么到那儿就败了？这不是戳我的军威吗？难怪周都督生气，这蒋钦不单败在曹仁手下，而且败得还很惨。蒋钦这个人呢、贪功心特盛，他刚接过周瑜令的时候，听甘宁给周瑜出主意，说甘宁自愿讨人马到夷陵去打曹洪啊。这蒋钦心想，你可别夺了我的功啊，其实人家甘宁啊，这是好意，不单是为取夷陵城，也是为了蒋钦，因为夷陵和南郡不是成犄角之势吗？甘宁当时想啊，蒋钦你光顾了打南郡了，曹洪要去接应，那可怎么办呢？这样我起码能把曹洪的人马给挡住，你蒋钦攻打南郡呢，后顾无忧啊。蒋钦可没这么想，他以为啊，这甘宁要跟他争功，嚯，你看他一声炮响，马不停蹄就直扑南郡呢，跟头爬似的就来了。蒋钦干嘛这么着急？因为他在大帐接令的时候，他已经看出来，看出周瑜那个急切的心情，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南郡抓到手。主帅要急，战将当然更得急了，所以他记住是兵贵神速，呼啦一下子人马到南郡了，早有细作报进了南郡的帅府。曹仁已经知道了，说周瑜分兵，一边取南郡，一边取夷陵。曹仁已经派他的兄弟曹纯和大将牛金率领3000精兵去接应夷陵的曹洪去了。刚把人马派出去， 现在听说周瑜派先锋官来取南郡，哼！曹仁哼了一声，来得好啊，小周郎，你特意的狂傲了。赤壁一战，你把我们丞相败得多惨呢、啊。如今曹兵曹将这口怒气未出啊，现在你不是送到我门上来了吗？我让你知道知道你家曹仁将军的厉害。他这先锋官叫什么名字？启禀大帅，叫蒋钦。曹仁摇了摇头，没听见说过，一定是个无名小辈。还没等说再探呢，又跑进个探报来，禀大帅，周瑜先锋官蒋钦在城前讨战。嚯，来了，来列队迎敌。三声炮响，曹仁就把人马带出来，唰一字排开，两阵队员。曹仁用手一裸这门旗的旗子角，他侧目往阵上这么一看，他不认识蒋钦呢。哦，这就是那先锋官蒋钦呢。看蒋钦跳下马来，往那儿一站，身高不足八尺，青铜盔荷叶甲，手提三挺刀。什么叫三挺刀？刀头三尺三寸三分三，刀杆三尺三寸三分三，刀转也那么长，是共计一丈。这员将提刀跨马，正在阵前那会儿探马呢。呵，人如猛虎，马似蛟龙。蒋钦那嘴撇着，哼，曹仁心想，你就看看你那个样子吧，你能不能打仗？我看见你这个先锋官呐、啊，我就等于看见你们那个主帅了，就那周瑜周公瑾。今儿个你们那个周瑜他忘了君家的大计了，是骄兵必败。如果周瑜要不骄，你蒋钦绝没有这么神气。怎么办呢？撒马过去，通名报姓跟他打。曹仁转念一想，不忙，我今儿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我要学一员大将，谁呀、啊？关羽关云长。他在白马坡前斩颜良的时候，哼，颜良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呢，关羽人马就到了他的跟前了，手起刀落，斩颜良于马下。我当时看得非常清楚，我打心里头佩服关羽，今儿个我要学他，我给你这蒋钦来这么一手。想到这会儿，曹仁一摆手，什么意思？让鼓号停歇，鼓啊别敲了，号也别吹了。当时曹仁这长蛇阵里是鸦雀无声。蒋钦看见了，听见炮响，城门大开，曹仁领人马杀出来，可半天他也没看见这曹仁的影子。这队人马出城的时候还吹吹打打呢，现在一点动静没有。您说这蒋钦怎么想？他心想，哼哼，甭问，这曹仁呢让我给镇住了，现在吓得连鼓都不敢敲了。想到这儿啊，蒋钦扯开嗓子喊了一声，曹仁还不赶快来马前受手。曹仁一看是时候了，他突然间用手这么一抖这门旗，啪，他把这门旗就挑开，俩脚狠命一踹这绷凳绳。曹仁胯下这匹黄骠马呀，马通灵性，他知道主将啊要用突然袭击了。这马猛地这么一长腰，耳朵往回这么一抿，把尾巴这么一搅，嗷嗷嗷这么一叫，简直不像是撒马由打镇里跑出来的，就好像啊曹仁是连人带马用那个弹弓崩出来的一样。一阵风就到了蒋钦的跟前了， 当时蒋钦就有点发懵啊，因为什么？他按照常规办事儿，哎，对方撒马过来，啪一打对面，通名报姓，然后是摇枪举刀，好打呀。谁知道今儿个曹仁把这全免了，风到人到刀马到，曹仁手里这口大刀啊，比蒋钦那刀可沉多了。刀又宽呐、啊，背儿又厚，是刃儿又薄啊，叫和善板门刀啊，像一扇门似的。等曹仁到了蒋钦的跟前，他一拢刀头，呜，用刀钻直刺蒋钦的胸窝。蒋钦赶忙举起来三挺刀往外封。实际人曹仁这招是假的，这叫虚晃他一下，刷这个两马这么一错蹬。曹仁这马呀，就从蒋钦这右边是一裸而过，呼的呀呼，马过去了，刀可下来了。曹仁用了一个孔雀踢翎，这刀由上往下，你说由上往下吧还不像，说是砍也行劈也行，简直这刀是炫下来的，按英文字母说他砍了一个 S 型。这蒋钦怎么躲呀？蒋钦想用那三挺刀啊，来个苏秦背剑，全来不及了。哎呦，他一咬牙，当啷把刀扔了，然后他往这马鞍桥上这么一趴，就听咔嚓，蒋钦这头盔就掉了，跟着他就觉得这头啊，那么一凉一热又一凉啊，怎么这么乱呢？一点不乱，一凉啊，那大刀片过去了。一热血下来了，又一凉那血凝了，感情把蒋钦的头皮给炫下一块去。蒋钦在马上这么一俯身，哇，当时就败下去了。曹仁把大刀往半空这么一举，大吼一声杀，曹兵就掩杀过来了，一下子把蒋钦的人马杀退了20几里。曹仁这才把人马收住，随后传令斩德胜鼓回城，吹吹打打的人家回去了。您再看这蒋钦来的时候啊，他好像是一只五彩凤，现在啊成落汤鸡了。看了看丁奉徐盛，丁奉徐盛也是亏歪假邪，咱们怎么办呢？回去交令吧。就这样蔫头耷拉假的回来了。蒋钦在帐外听令，周瑜正生气呢，叫他进来。蒋钦进来请罪，取南郡不下，让曹仁杀得大败。呸！周瑜把脸色往下一沉，大胆的蒋钦，临走的时候我是怎么嘱咐你的？我让你不要小看曹仁，你夸的什么狼言大话，现在让人给杀得如此惨败，有戳我军威，吩咐刀斧手把蒋钦推出去斩了。捆绑手过来就把蒋钦给捆上了，众将赶忙讲情啊，都督手下留情，现在我们分兵打夷陵南郡，取南郡夷陵不下，先杀自己的大将于军不利呀、啊，望都督饶过蒋将军吧。哼，退回来。蒋钦谢不斩之恩，哼，非是本都不杀你，若不是众将讲情，我焉能饶恕？帐下听令。遵令。吓得蒋钦呐、啊，跑一边站着去了，这回再不敢咋呼了。周瑜传令要亲自去取南郡。哎，慢来，老将军程普给拦住了，都督您不能去打南郡呢、啊、您得想办法先把咱大将甘宁救出来呀、啊、哎呀，周瑜一听程普说的有理呀、啊、哪能放下甘宁不救去打南郡？可周瑜现在心急如焚呢、啊，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取南郡？嗨嗨，不还是因为跟刘备击掌那事儿吗？我要是不取南郡，人家刘备有言在先呢、啊、 嘿，周都督，您要是不娶，我可就要娶了。您要是打不了南郡，我也要娶了。您说周瑜能不着急吗？尤其那儿放着个诸葛亮，人家说娶，他可真娶呀。我怎么能不打南郡呢？但是现在领着兵去打南郡，那夷陵的甘宁可怎么办呢？周瑜真为难了。就在这时啊，过来一员大将，谁呀？吕蒙。这个人可了不得，吕蒙这外表长得可特别难看，但是他心里头有秀啊。他给周瑜出了个主意，都督，我看这么办，咱们急于取南郡，这我们大家都明了，因为都督您已经和刘备击过掌了，可现在咱又不能呢放着甘宁不救，都督您能不能那样，派一个人呐代替您统军去取南郡，您呢亲自领人马去救我家甘宁，都督您看怎么样？周瑜一听，这可是个办法，不过谁能代替我兵发南郡呢？吕蒙一笑，都督，我给您推荐一个人，此人呢堪当此任，谁呀？凌统凌公绪，您就让他代替您，没错。周瑜点点头啊，他暗挑大指，吕蒙这个人物推荐的好，他就把凌统叫过来了，跟凌统一商量，你代替我领兵打南郡怎么样？我到夷陵救甘宁去，咱们什么事儿全不耽误。凌统这人呢，可不像蒋钦，咋咋呼呼的，没有真实本领，还愿意贪功。人家凌统是遇事三思，度德量力。都督，您让我替您去打南郡倒可以，不过我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您得给我规定个期限，我代替您几天行，时间一长，我可就替不了了。凌统这几句话说的呀，周瑜听得挺高兴。那么公绪，你说你能代替我多少天呢？都督，我只能代替您10天，10天以里要有什么差错您拿我试问，10天以外，那我这力量可就不行了。哦，公绪，你只管放心，我10天内必从夷陵赶回来，那是再好不过了。当时周瑜给凌统一支令箭，让他统帅精兵10000去取南郡，自己带领着文武众将来打夷陵救甘宁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说相声最好啊，就把这个嘴得练好了。 那是啊，全仗着说吗？ 哎，早晨起来啊，用用功，有基训呢。 啊， 基训呢？ 基训， 基本训练。 啊，怎么训练？ 把口型练一练。 啊、哦， 使面部的肌肉松弛。 啊。 另外得说，嘴得舌头得练， 那是啊， 哎，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因为你说话嘛，他又需要嘴啊， 是啊， 口腔得利落，口腔有毛病的人说相声不成啊， 哎， 没毛病的人你也得说呀， 那是啊， 你说这一段相声一个字儿也不许错呀， 对， 一个字儿也不许啰嗦， 哎， 可谁也免不掉啰嗦是吧？ 啰嗦， 啰嗦。螺丝这是最大的毛病 哦， 就是功夫问题， 是吗？ 早晨起来最好练练绕口令， 哎，练练嘴， 练练嘴， 嗯， 您看那我们那个马增芬同志 啊、 他嘴最好， 是吗？ 因为他总唱啊， 哎， 总唱那66岁刘老六啊， 啊， 早晨起来先唱这个， 啊， 先唱4遍，我们都做早操，他不去， 唱怎么样？ 他唱绕口令。 哦， 他说我这也是体育的一种， 这怎么属于体育一种？ 这叫口腔体操 啊！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从今天起， 我为你，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如，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昨天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讲了一个主题，讲了一个什么主题呢？啊，什么叫养生？啊，我们讲了啊，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热，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啊，则辟邪不治，长生九世。啊，看这个书呢，啊，现代人看古代的书，啊，你就等于是，啊，进了什么时间的隧道，是不是？啊，所以很多人在解释，啊，就《内经》，很多历史上很多人在解释《内经》，啊，为什么很多人都解释？那就一个人解释不就完了吗？不会的，啊，别人看这个解释。不行，我认为他没有把是吧《内经》本意解释出来，或者他哪一个他解释偏了啊，所以是吧，有识之士嘛啊，别人又去啊，也去解释《内经》去啊，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我们怎么看待这些哦，就是这样分析啊。季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啊，我们讲这个一定要结合。你比如说，我们说了，春节以后我们要干什么？啊，到了春季了，啊，你就讲春季的气候特点，是不是这样？啊，四季养生嘛，啊，四季养生就是我们一个主讲的一个内容。啊，我们讲这个春季季节气候的特点，讲这干什么？就让你去熟悉、了解。应对啊，不要让这个时候的啊季节气候损伤我们的健康啊。我们提出了哦，春季这个气候时间的特点是什么啊，叫乍热乍寒啊，就是一个不稳定期。那这就清楚了，不稳定期啊，这不稳定的外界因素会给我们人造成影响，这影响面就大了。你看，你发现了吗？哎，气候稳定的时候，很多人的病情怎么样？它就稳定，是不是这样？哎，这就是我们读，哎呦，你明白这个，你就明白了这个。哦，这时候气候不稳定，那不稳定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调，是吧？调什么呢？调寒暑，这不就清楚了吗？啊，就告诉大家了啊，这时候才到了一天三开箱的时候。你看，首先说白天和晚上，是吧？温度差，挺大啊。哦，你知道温度差挺大的。啊，我们就讲说啊，你学习了这个啊，你就用现代人的话好理解的词儿跟大家说明白。人什么时候容易得病啊？人一冷一热啊，一热一凉容易得病。你看，啊，说这话他必须得有根据， 什么根据啊，学来学去最后追踪到内经了啊，从内经它不断啊延续下来，而且呢得到不断的完善和丰富啊，这是我们说的啊，四时而是寒热啊，话非常的简洁，四时啊，它节约多少字儿？春夏秋冬啊，四个字儿啊，它用两个字儿啊，调寒暑是吧，那它又节约很多字儿是吧，风寒暑湿燥火这几个字儿啊，你又说啊就注意冷热，那你就理解了是吧，太死板了所以读这个啊不好解释啊，就是这个哎，风寒暑湿燥火，说你说风寒暑湿燥火你就说全了吗？对不起，没说全，是不是啊，有的地方有啊，雾霾啊啊，你到山上还有一种啊瘴气啊，你看这些都在人两个字之内包含着了，你得这样去理解，哎你就读顺了啊，告你气候啊，气候人容易使人得病，就告你这意思了啊，你得这样理解啊，把这个理解了哦，我们要注意什么是吧，要注意我们这个环境的气候对我们健康的影响啊，我们要了解它的特点，我们要提出相应的什么对策，以至于呢我们不受到不良气候的对我们身体的损害。什么叫养生啊，就不要伤生，怎么不要伤生啊，哦了解了啊，顺不要逆啊，顺要知道的规律，知道它的规律还要提出相应的对策，这才能做到一个顺字，你没顺就叫逆，逆就叫伤生。比如我们说到了必顺四时而是寒热，这个是啊，大家一听适应不对，不完整啊，适应是一个意思，另一个意思还有一个调适啊，除了适应你还得需要调适，你看这一个字儿啊，其中包含两个意思，那我们后边说了是吧，寒热是一个代表啊，是一个代表是吧，风寒暑湿燥火，实际上风寒暑湿燥火它也不完整，冰雹算不算，雾霾算不算，瘴气算不算，是吧，哎你要理解，你光从字面上理解那你就错了，哎他讲的是人类，叫人们生活这个大环境啊，他讲的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啊讲啊，2000多年前让我们的古人啊就认识到了这个大环境气候对人的健康至关重要，告诉你了，你想活得健康，你想活得长寿啊，你要注意啊，从那时候就非常明确，可是到今呢啊，这个问题啊是不是大家都认识到了而且都能够很好的解决呢，不是这样是吧，你看寒冷，你看寒冷就用动词的，你说2000多年古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我们认识了那么长时间啊，人类认识那么长时间，怎么还出现动词的呢啊，就不应该发生这样啊，我们不说动词的，我们还有很多冻伤的啊，咱们再说的暑，有没有中暑死的，有啊，你又细展开啊，为防寒人类做了不少的工作啊，做得到位吗，有的就不到位，为了防寒点炉子，一点炉子中煤气了有的死了，有的成植物人了，你看看啊，所以这个问题已经提出了2000多年前就提出来了， 但是我们现代人是不是啊？这些问题应该是问题吗？啊，但是现在仍然发生着问题，威胁着健康，威胁着生命。好，这句话就解释到这儿了啊。我再给念一遍吧啊。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是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辟邪不治，长生久世。你看第一句话说嘛，故智者，你看咱们今天那就是聪明的人讨论的问题，是不是？聪明的人，故智者嘛，啊，智者的反义词是愚嘛，故聪明的人讨论的问题，啊，那么和喜怒而安居处，在养生这一块呢，他先说了人类居住的一个啊自然界的一个环境，啊，跟手就说什么呢？就说人的情志，啊，他搁在这第二位了，啊，搁在第一位的时候，啊，我们讲的适者存，不适者亡，你得去适应，你去调试一下，啊，如果你，啊，既不能适应，又没调试的好，啊，亡是什么？失去了，啊，失去了健康和甚至失去了生命。那么在这一点，第二条就是和喜怒，这是在《内经》养生提出了第二大养生的任务，很重要啊！啊，这个喜怒我们说了，喜怒在这里边就代表了人的情志啊，人的情志的细化，那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统称叫七情。这个七情前面注意有一个字儿，叫和。这个和当什么讲？就是人的这个情感啊，一定要调和好。如果调和不好，就像后代人写书了啊。如果七情调和不好，怎么叫不好？太过。和不及，这就没和呀，就和的不好了。这个和就是调和，你调和不好啊，过之喜伤心，怒伤肝啊，悲伤肺，思伤脾啊，恐伤肾，说的多清楚啊。如果我们再往深处啊理解一下，这个七情就像我啊音乐家面前摆了一架琴，这七情就是七个音符啊，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啊，七个音符啊，这个七个音符我们怎么去通过我们每一个人啊，说清楚了，每一个人面前，这每个人都有七情啊，所以每个人面前都有一架琴，我们暂说它就叫钢琴啊。你在弹的时候，有的人在弹这个七星当中，你听主旋律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有些人弹的特别温馨啊，温雅，含情脉脉啊，特别舒心啊，这说明人家啊这个主旋律啊，七情嘛，那人是这样，人的生活也是营造这种氛围啊，就是平常我们老百姓说，哎呀，高兴也是一天呐，啊，愁眉苦脸一天呐，唉声叹气也是一天呐，对，都是一天，每个人面前都有一架钢琴，啊，都具备着啊人的基本的这个情感，喜怒忧思悲恐惧。啊，当然了，啊，人们生活在这儿，啊，人嘛就是生下来这种磨难的，是吧？啊，挫折呀，失败呀，是吧？困难呐，很多。 如何处理，如何应对。哎，这就是您那的钱。啊，你有压力，哎，有的压力变成了动力，哎，是吧？你这不就意思吗？啊，有的穷，啊，人穷人志不穷，你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就是你亲怎么去嫩，啊，所以我们说了，是吧？要把这个，这是凡是过，就伤及身体，啊，不急，啊，也会伤及，啊，有些人，是吧？改革开放不适应，是吧？过去啊，啊，两点成一线和三点成一线，啊，什么事儿都是单位，是吧？你就排着队嘛，是吧？啊，到什么时间了？啊，十年了，二十年了，哦，该涨工资了，啊，看看谁工作的时间最长啊，好，哎，哦，有几个，看看有几个指标啊，哦，然后排着队，看谁表现最好，好了，就是他，就是排着队，啊，就是这样，啊，什么事儿，几乎是工作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是吧？吃喝拉撒睡，婚丧嫁娶，是吧？困难补助，什么都是，全是单位的。用你操心吗？你就好好工作就是了。领导分配你什么任务啊？你去干去，你把它干好了。什么叫干好了？哎，争取得一个先进，是吧？哎，就是这样，啊，哎，人们的思想特别简单了，啊，利益的事儿很少，啊，偶尔涨工资，偶尔分个房子，是不是这样？所以牵动人的心，啊，就是这些情。那比较少，那是这样的，啊，现在不是了，啊，现在改革开放，过去是排着队，啊，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论资排辈儿，是这样的，现在夸一下子，怎么了？把一个大锅饭咔嚓一下子就给打碎了，是不是？一下子有些人就失落了，又上哪吃饭去？自己找饭吃。好了，改革开放是一个什么？不是排着队了，啊，给大家同一个起跑线，啊，大大激发了生产力，啊，这个人们的激情释放了，那是各显其能嘛，八仙过海啊，你有什么能量，你有什么劲儿，你有什么是吧？你的智力和体力是吧？你有什么家传的一个技术等等，一下子就释放了，啊，你再机灵点，捷足先登，那你就拿分了。等着人家排好队了，你再去掐个，你掐不上了，是吧？各就各位了，啊，所以这个，啊，所以面对着这个，有些情况，有些人他就不适应，是吧？这思想思维陈旧了，那，啊，所以就怨声载道，啊，慢慢就郁闷了，啊，为什么现在，啊，抑郁症的特别多，几千万，啊，几千万，来，这就我们说的不急。是吧？没有把自己的心声吐露出来，交流出来，啊，就是情感。我说了，人一生当中，啊，很多时候在什么人生的误区和情感的误区当中，人明白的时候不多，啊，你得正视这一点。说怎么不多？没关系，咱可以算账，啊，你想想，从小时候你什么不懂，啊。明白一点骨臭，是不是啊？人到老了糊涂啊，咱们掐头去尾啊，掐头去尾再说吧啊。白天黑夜一共24小时啊，三分之一在睡眠中度过，你还剩三分之二，掐头去尾还剩三分之二，三分之二我们经常说错话做错事儿，你说明白时候多吗？啊，所以说人经常干什么呢？陷入一个情感一个误区，所以这就提示你了，提示你什么呢？要随时要调整自己的那情志啊，在这方面啊，我们有很多啊论述啊，现在就是三个嘛啊，心态、心情、情绪啊，是不是这样啊？是这样的啊，要保持心胸要开阔啊，心情要有个好的心情啊，面对着困难，面对着挫折，面对着失败啊，把它呢怎么看成正常化，哎，怎么因势利导啊，把坏事变成好事 是应该这样的啊，情绪要稳定啊，这些都是心理的活动，在心理的活动我们充实了很多的内容啊，这方面内容我们过去都跟大家啊都讲过啊，在讲到这时候呢，我们有必要再跟大家说一说，比如说我们谈这个情感，情感主要是说我们这个心，是不是啊，这个心就是一个核心，心就是一个中心啊，要谈我们的心脏，那就是什么呢，君主，心为君主啊，中医把这个五脏六腑啊给它分了，给他们安上不同的角色啊，心是君主，肝是什么，将军，是不是把他们角色都给他们分了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去悟，在讲到内经的时候，我们后人要结合当代诠释啊，把它解释明白啊，一代一代的它丰富起来。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哦，排在第二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说了，说什么要体会到心要静身要动，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身病好治啊，身体有病好治，心病难医。就像我们有些抑郁症了，它是思想的，它是心理的，你吃药它管事儿吗？是吧？你心病还它有心结啊，心结你打开心结啊，它需要吃药啊。当然这个药吃呢是一个辅助，是不是？这记住第二句话啊，身病就身体有病好治，心病难医，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我们常说的，没有心理的健康，很难有身体的健康，这是第三句话啊。还有一些我们常说的是吧，汗为心液，有的人五心烦热，我们怎么回答呢？心静自然凉啊，这都非常的从实践当中总结的这些体会，这些收获。还有一个老百姓常说一句话，老不惜心，少不惜力，这句话讲起来就多了啊，今天我们不往下展开了啊，就是年轻的人不怕费力气，你看他坐不住是吧，一会儿跑这一会儿弄那个的，闲不住啊，就是上岁数人，呵，那个心操的那是太多了啊，操不到的心他都操了，哎，就是老不惜心啊，他不觉得你想了那么多耗费你的啊心神，搅乱你的心神，他没认识到啊，所以你这个费心思实用价值不高啊，很多可以说在机器原理当中你叫打空转啊，那个心操的都很多都是没用的，子女大了他还是像小时候，他没变，孩子变了，长成人了，成家了，他对孩子的这种啊做法方法习惯了，他没变所以这个，因为我们听节目都是老年朋友，在此呢我们表扬表扬他们几句，是不是啊，老不惜心是吧，其实耗费了自己很多，你不如把自己的事情先干好，是吧，你教给孩子就两条是吧，一条注意身体，一条是吧要遵纪守法，你抓关键的是吧，身体好了有精力，精气神旺了，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工作，是吧？另外，是吧？做事首先做好人，是吧？国家的法律啊，是吧？遵章守法呀，啊，成家了，作为一个责任心呐，是吧？你的责任、你的义务，你担当了这些，哎，交给他这个，啊，至于其他的，是不是啊？就关心他的健康就行了，一个心理的健康，是吧？道德这方面另外关心点，其他的太多了， 是吧？今天时间到了，是吧？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啊，朋友们，明天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 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哇，师傅，师傅，师傅，您去哪儿？去哪儿我就去路。 我是一面的，这北京是就是1块钱一公里那小面包，我们叫面的。啊，您不去啊？那您招什么手啊？挠痒了呢？对，蚊子就应该叮第二针。 您去。多危险呐、啊！那位倒是哪都去，他是我们邻居，他不会给你一分钱。 您一直在关注着我，您去哪儿？ 我还没想好呢。 不要紧，哎，您先上车，我一边开着，您一边想着啊。 路可能有点绕远儿， 我就喜欢大吊脚， 地方有点偏僻， 没关系，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我们面壁的影子。 胡同窄， 像您这种身躯，只要能并排过去俩，我们面壁就敢往里扎。 大家可都听见了啊，我们这位面壁朋友服务多周到，我估计要是没门挡着，他能把客人送到床上去。好，上车。 哎，好，上车。 哎，这边。 哎，不不，在那边呢。 这车 那边啊，那不是我的车， 那是我的车。 您是 出租车里的贵族 啊， 2块钱一公里的皇冠，暗号照旧。 朋友们，他们已经无聊到什么程度了，拉不着客人拿我们面壁开心。 哎哎哎， 长得跟猪头肉似的。 上车上车。 嗯，我们可不敢光顾，您这面壁尊贵。 我面壁皇冠， 对，透着豪华。 那当然， 是不是啊？ 嗯， 你们转三天跑两圈拉得着一个客人吗？但是一拉到就是一好活。我经常见你们皇冠会从天安门出发，拉着客人经大会堂、纪念堂、前门，一直把客人送到历史博物馆。哎，好活。虽说哎转了一�圈只挣了12块钱，但是您自觉地又受了一次中国近代史的教育。而且你们为国家节约了能源，省油，是不是？ 要说节约能源省油，还得说你们面的、 我们可不行。 我经常看见你们带领着乘客在马路上推车，人家都说啊，你们面的司机啊，推车的技术比开车的技术好，修车的技术比驾驶的技术丰富。虽然说你们的车毛病多一点，但是它车便宜，大不了一年买一辆。你还年年都有新气象呢。 不如你们皇冠，你们皇冠设备齐全呢，而且后备箱里经常备有什么枕头、褥子、军大衣什么的。你们在机场一蹲就是一宿，难怪人们都无不羡慕地说，一旦开上了皇冠，就等于分到了房子。而且嘿，你们经常潜伏在宾馆饭店周围，见天的替人家保安盯梢，赶上公安局有大的举动，得先问你们应该打击哪一波。 要说素质高，还得说你们面壁。就说吧，社会上对你们有诸多的歧视，宾馆饭店不让你们进，是个车就敢摁喇叭催你们，但是你们并没有因此而沉沦下去，你们依然成群结队，壮着胆子走街串巷，信念坚定地堵塞着交通，人们都亲切地称你们是蝗虫。 要不说我们不自信呢？你说我们这些人没什么追求，最大爱好就是回家没事就数钱玩。 你说我们挣这么些钱有什么用？挣钱再多我们也蝗虫。人家虽然不挣钱，工作又清苦，但是人家是皇冠。 我们啊比你们呀、也强不了哪儿去。 客气， 不就是车里舒服一点，速度快一点，感觉潇洒一点。即使我特想下海跟你们开面的，有什么呀？不就是风吹日晒，一身臭汗，晚上回去老婆不让上床，30多岁了，长得像60多岁了。 哎，大姐，您上的，哟，您就是那位我最喜爱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对不对？ 啊，对不起，师傅，您认错了。 站住！您就招了吧。您坐我的车，我也得走计价器，我绝对不优惠您。公家的钱也不能乱花。您在我心中一直是那种从小受过苦，长大了出息之后，始终不忘自己是哪个阶级代言人的主持人。哟，您的节目我猴猴看，猴猴跟您一块哭，我真佩服您。挺没劲的事搁他嘴里一说，怎么就这么感人？嘿，您坐我的车，传出去也光荣。倪萍做面的，符合您一贯的追求。 好好好，您应该做面的。面的好啊，面的视野开阔，前面没鼻子，看什么都透怪，是不是？就是说啊，您别赶上撞车，撞车对您也没有生命危险，顶多就是缺胳膊少腿儿。事故率是在30%几，也就是说您坐2次车不见得碰上一次。再者说了，就像您这样的缺胳膊少腿，顶多我不主持节目了。像您这样的人，您说到大伙谁家谁不得拿您当亲人养着？ 对对，您坐他那车，他那车即使经济上蒙受点损失，也是值得的。他那车有空调，只是别赶上堵车。一旦堵了车，他那皇冠的计价器是嘣儿吧乱蹦，冷气再足，您都得出汗，您说是不是？堵车是小事，堵心呢，再把您心脏病勾出来，观众该多痛苦！倪萍同志，你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被人民缅怀的人吗？ 哎，对不起，师傅，师傅，你们搞错了，我就是到门口买包方便面，真对不起，对不起。 哎，你别走，别，哎，搅和呀，搅和呀，谁也拉不上。 你多余拦他，他压根儿也没想坐咱俩车，他是等那夏利呢。他今天是一私事儿， 你说 这里边到底不？我跟你说， 你说， 你呀、还嫩点儿，他坐你的皇冠吧，他心疼，坐这面的吧，他跌份，甭说他了，他们文艺界全这毛病，你注意没有？中央电视台门口一水的夏利，那都是给他们这些人准备的。 哎呦，现在有些事儿我真说不清楚，也弄不明白。每天早上起来呀、我不敢睁眼。一睁眼就感觉欠人200多块钱，我也算个大龄了。人家搞对象都花前月下，我那女朋友见天晚上陪我一块出车扫马路，最大的享受就是趁换挡的时候拉拉手什么的。 比我强多了，我那女朋友就经常的责怪我，说你是不是不爱我，那为什么你俩眼老瞧着前边，从来不深情地望我一眼，跟我那样一下。我真想跟你就那样一下，我就怕我一跟你那样一下，我那车立刻就跟前面那车就那样一下。 说实在的，你们这一对还挺有情趣，是不是？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活不好练，我真不想干。 不，你还千万别说这话，现在还断着行驶执照，没车开的人有的是。你说你今天下午交了车，明天我就开你的车去，你信不信？啊，你比别人强多了，你知足吧你。 还有不如我的， 你就说我吧。咱们比比。就 你要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这叫什么人啊？一听说别人不如他，立刻就平衡了。怎么跟我一个毛病呢？ 哎，要车 哪儿啊？ 飞机场。 你去吧。 你去吧。 不，今儿我车份 根本。你去 不？我 你赶紧 不，你去 我等人。 你 不是，不是， 我是给倪萍包车呢。 给倪萍包车， 你赶紧走，他是要面子的人。你什么时候一走，滋溜，他 真的 关上来了。 那我可走了。 他平常就做面的。 行，对对对，我走了。 好， 下次再聊。 没错， 走倪萍啊， 赶紧去。 哎，好嘞， 没错，等倪萍。 哎， 怎么我亏心不亏心的我？倪萍什么时候坐过我的车？这胖子也不容易，是吧？再说了，给倪萍包车有什么好处？就他那种人坐车，他从来就不给钱，他把我当他们家先生了。 陈叔叔，您跟大伙儿说什么呢？ 我说，您坐车，您坐我的车，你从来就不给钱， 是吗？ 那我该多幸福啊！ 车吧， 包我的车， 包车， 谢谢。你上哪儿？ 他上哪儿？ 他是机场，你呢？ 我，法国。 那我得先加点油去。 一首歌，见证了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冷暖那可忧，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长夜空虚使我怀旧事，明月朗相对凝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怀念怎不被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无法为亲堂轻弹曲韵梦中送，愁水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我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 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充满怒愤，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我吐气不忿，对应反应甚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冥冥中都总注定你负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功力，实现我向发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又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 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命，知人呀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真正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你为我任由我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别留恋岁月中我无意的柔情万种，不要 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为何你不懂，只有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痛，将往事留在风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哎呀，朋友们一鼓掌啊！我明白什么意思，发现我越长越漂亮是吧？谢谢谢谢啊！哎呀，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各位光临我们的拍卖行。 哦，您这是拍卖行啊？ 啊，前几天高敏那块金牌就是我帮着拍的。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本拍卖行的拍卖师。 嘿，他这权力还够大的啊。 今天晚上的拍卖呢，最后将由我一锤定音。 没错，他不敲这锤啊，您什么东西都拿不走。 但是敲这个锤必须要有丰富的经验。 哎，你行啊，人家刘先生从小是钉马掌的。 对，那个冯先生这马掌就是我给钉的嘛。 当然，他主要的业务还是钉牛蹄子。 你别讲了，朋友们，1993年春节联欢晚会现场拍卖开始，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祝贺。 我首先宣布第一件拍卖品，这就是全国著名的笑星赵本山戴过的帽子。 他怎么什么都敢拍卖呢？ 需要做一下解释啊。拍卖名人用过的东西，在国外屡见不鲜，但是在国内呢，还寥寥无几。 没错， 这顶帽子的价值就在于它记载了赵本山喜剧小品的一段辉煌。 太对了，同志们，这顶帽子可以说是价值连城啊。 对，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买回60多年了就没洗过，味道好极了。 要没有这顶帽子，赵本山塑造人物恐怕没这么丰满。 要没这顶帽子，赵本山的表演那什么都不是 啊。 要没这顶帽子，赵本山的表演会更加出色。 哎， 那这帽子就不值钱了。 你不觉着这俩人在这拍卖有一个人是多余的吗？ 没错，要不然您就歇会儿。 我歇会儿？ 不好意思，这是民意啊，是不是？不好意思，您走好。朋友们，赵本山这顶帽子为什么值钱？因为它是运气的象征。现在干什么都得有运气，你发财得有财运，当官得有官运，下棋得有棋运，进球就得有球运。朋友，您甭乐，这帽子要戴您头上，您肯定就头晕。谁买？ 底价多少钱 啊？底价什么意思？你看这种小事还用我亲自说吗？以后找他直接汇报就行了啊。 我宣布一下啊，赵本山这顶帽子底价为500元人民币。 哎呦，朋友们，我万万没想到我们这么高档的拍卖行能出这么低的底价。同志们，我们这不是拍卖啊，我们这是清仓大处理了啊。 现在开始竞买。 谁买？ 六百五，八百， 900， 一千， 好，别动。 哎呦， 成交。 哎呦，朋友，1000块钱买顶帽子，真是有俩糟钱没处花了。对了，朋友，祝贺你啊，您能戴一下吗？你看就是不一样，比刚才寒碜多了。不过您买走的是运气，祝贺你鸡年如意，机运亨通。没事，哎，我听说啊，就是赵本山出车祸的时候也是戴的这顶帽子啊。所以他才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感谢。哎，回来，你还没交钱呢，你这不明抢吗？这朋友， 我宣布第二件拍卖品。这就是著名的影星巩俐小姐用过的一件道具。 谁？ 巩俐。 朋友们啊，一提巩俐我就激动，因为那不是外人，大家知道巩俐那是我奶奶呀。 红高粱里演我奶奶。 第二件拍卖品呢，就是巩俐小姐在电影《红高粱》里头骑过的一头小毛驴。 哦，您还牵着驴到这儿来了？ 不是，这个彩电中心不让牵驴，我就拴在这个外头停车场了。这两天天冷啊，我这驴还有点咳嗽。 那你赶紧得要点药去。 那我说什么？ 你就说你孩子病了。 啊？ 攒这么一大药丸子放在主管里，往驴嘴里这么一吹。 那我驴要一咳嗽， 他一咳嗽一出气儿，那你就是了。 我宣布啊，这头小毛驴应该说是我奶奶敢恨敢爱的见证， 这叫风险意识、冒险精神。 小毛驴的底价为3000元人民币， 才3000。 现在开始竞买， 白捡一样啊！ 4000，4000，4500，5000，6000，6400， 10000， 别动， 10000， 成交。 朋友们，我们以掌声表示祝贺啊！没想到啊，同志们，6000块钱买头病驴。哎呀，哎，朋友，你一会儿不能走啊！演出结束以后，你一手交钱，一手提驴。 我宣布啊，我首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嗯， 中国足球队著名的主教练施拉普纳先生也来到了我们现场。 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仰慕已久的施大爷。您好，您好，咱们施大妈来了吗？哎呦，祝贺你啊！没错，哎，欢迎您给，哎呦，太，啊，没错，哎，您感谢您，欢迎您到我们春节晚会，给您拜年了。对对，施大爷说的多好啊，一句没听懂。 我宣布第三件拍卖品就是咱们施拉普纳先生头上的一根白头发。众所周知，在施先生的率领下，中国足球队一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足球事业当成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 这是远道和尚挥念经的精神。同志们，人家施大爷是洋和尚，但我们认为不管是黑和尚白和尚，只要会念经就是好和尚。 施大爷这根头发是在我们中国变白的，是为了中国变白的，所以我们要把它永远的留在我们中国。 施大爷，请您放心，我们就留一根就不多留了，因为您脑袋上也不富裕。谢谢。 我宣布施拉普纳先生这根白头发底价为7000元人民币。 谁买？ 1万，2万，5万。别走，别走，成交。 祝贺你啊，5万块钱买根白头发。我发现施大爷脑袋上长的不是头发，那长得一脑袋全是金条啊。我跟在座的领导汇报一项工作，今后我的第二职业就是每天早晨给施大爷您梳头啊。 我宣布第四件拍卖品，我想象是举世青睐的抢手货，他就是著名的笑星冯巩。 我看谁敢再鼓掌。就是你，就说买帽子那位，告诉你说，我今天晚上就到你们家吃饭去。还有你，你这叫贩卖人口，懂吗？ 你误会了，我不是拍卖你这人，我是拍卖你这名字。谁买到这名字，谁就可以叫冯巩了。 那我们俩都叫冯巩。 不是，你不能再叫冯巩，你再叫你侵犯人姓名权。 那我叫什么？ 你改名嘛，你完全可以叫冯小巩，不是那个小小冯巩、六小零巩、冯小乱巩。 我先乱拱你，这拍 拍卖名字有什么意义？ 哎呦，商品社会，市场经济，名人效应，李宁牌的服装系列，听说没有？ 没错， 对不对？ 别讲了啊！信息就是金钱，哎，不能让他们偷着听走。我跟你说，我今后就搞一个冯巩牌连衣裙，怎么样？ 嗯，你不能再搞时装了，你得改，你完全可以搞一个冯巩牌的食品系列， 就这么定了。 怎么样？ 都卖点什么呢？ 哎呦，那多了啊！你像冯巩牌的这个火腿肠啊， 味道好极了 啊！冯巩牌的酱肉啊， 我要， 是吧？冯巩的排骨，冯巩的口条，冯巩的下水，冯巩的猪脑。啊！ 哎，知道大家为什么鼓掌吗？ 为什么？ 大家想问啊，有牛群的百叶吗？那牌带出来好不好？ 我宣布啊，冯巩的底价为300元人民币。 不，赶紧往上抬，要不然还不如那病驴呢，知道吗？ 抬，不是，快，这就是我一会儿啊，这底价一会儿就抬上去了。一提你的名字，大伙热烈的鼓掌，这都好事。你的名字现在好比股票，一会儿打着滚的往上翻呢。 真的？ 那当然了。 敢，我翻太高了，别人怎么办？朋友们，虽然咱们关系好，但不能任人唯亲，最多不能超过60万啊！谢谢，别太高了， 300元人民币，现在开始进来， 一百， 好， 二十， 啊，八毛， 好， 啊，五分， 好， 二分， 那 敲上 了，那都二分了，我再不敲，我得找他钱。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